现在我们正在听到的是陈慧琳的《不如跳舞》哈，很老的一首歌了，但听起来还是很嗨。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种尬舞的冲动哈？如果说今年的这个歌坛整体这个状况来说的话，还真是特别热闹哈。很多这个阔别歌坛多年的歌手都推出了自己的回归之作，比如说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位陈慧琳，她呢今年就推出了两首自己的新歌，一首叫 Be With You 和你在一起，还有一首就是伟战天国。虽然说呢都是广东话的歌曲，但是呢也算是宣告了她的回归。那么陈慧琳呢也是一个相对比较怎么说呢中性，然后呢比较不能说保守，还是比较稳妥的这样一条新路的这么一位明星。所以说呢，但是呢他也是陪伴我们很多很多年。欢迎各位呢依然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说一说啊陈慧琳跟各位的这个感觉和他关于他的一些记忆吧。陈慧琳呢其实他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两面性。那么这个唱情歌呢很温柔，那么唱动感的舞曲呢也很劲爆哈。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更喜欢哪一个他呢？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香云录。 在1994年的暑期呢，陈慧琳从美国回到了国内，偶然间呢接拍了两条广告，后来呢被唱片公司人相中了。当然了，那个时候呢选她不是让她唱歌了，而是让她参与张学友的专辑《偷心》的录影带录制啊。很明显，长得美啊。那么在拍摄过程当中呢，担任艺术指导的奚仲文发现，哎，这姑娘条件还不错，于是呢就把她介绍给了后来的经纪人钟真认识了。那么在钟真的帮助下呢，陈慧琳正式进入正东唱片。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的第二首歌曲，我们来分享陈慧琳的新歌，是一首广东话歌曲，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Be With You。 从未道别就告别，你在何地？午夜到傍晚话喝杯水都想你，很想笑但快乐不起，越牵挂却恐怕越会，以后我亦不能亲你。 I wanna be with you, be with you, be with you。 我想问你一下，你听得到吗？ I wanna be with you, be with you, be with you。 离开了那么久，你归家好吗？就在今天可会太差，记住你轮廓要我死都不可怕，仿佛每段呼吸之间就只会记得挂念你，坐在这原点来等你。 进入到唱片公司的陈慧琳呢，开始了自己的艺人生涯。但是呢，她进入唱片公司之后，得到的第一份演艺工作并不是唱歌，而是出演了偏歌舞风格的电影《仙乐飘飘》。你看，还是就是说，公司可能更看重她的外形哈。这个唱歌的事情呢，缓一缓再说，不着急。

陈慧琳呢，真的算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了。她呢，刚刚踏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呢，本身呢特别干净，就像是一张白纸一样，而且呢也不太懂得思考自己啊要干嘛，在这个领域要该怎么发展呢？那么那个时候呢，他所有的事情，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听从公司的安排。公司呢让他唱什么歌，哎，那他就唱什么歌；公司让他演什么戏，那他就演什么戏。那么好在公司对于他的这个定位呢，还是比较准确的。当时呢，为他负责制作专辑的呢，就是雷颂德啊。雷颂德呢，擅长的就是一些这个啊节奏比较快的舞曲哈。那么这个舞曲呢，怎么说？就是很时尚嘛，而陈慧琳呢恰好是能够驾驭这个曲风的，相当于这个别人已经帮他选择了一条很正确的路了哈。当然呢，这里面呢也有一些这个弄巧成拙的成分。当初呢让雷颂德给他做专辑，公司多多少少是出于对陈慧琳唱功的一个担心。那么雷颂德呢擅长的电子乐编曲或多或少的啊掩盖了一些唱功上的不足。怎么说这个事儿呢，就比如说我们去这个唱 K 也好，去这个迪厅也好哈，只要音乐一打，这个你跟着嗨就行了。其实呢，你至于唱的好不好、准不准，已经不重要了哈。好吧，一起来分享吧，陈慧琳演唱的《不得了》这首歌呢，是花花宇宙的一个普通话版本，还是很嗨的。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so dance, so dance, so dance, so dance,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爱好，我们要求的不止爱好，美好的事情还会更好，没完没了。Oh yeah, oh oh. 当年呢，作为新人的陈慧琳还是非常强势的。那么出道第一年呢，他就拿下了最有前途的新人奖，为后来闯荡歌坛树立了一个信心。随后呢，他一路高歌猛进，在舞曲和抒情歌曲两个方面呢，都是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其实呢，当时歌坛上玩电音和动感舞曲的人不少，比如说郑秀文呢，对不对？他的名气一点也不如比这个陈慧琳差，两个人呢还经常被拿来一起比较。这么一说还真是哈。不过呢，陈慧琳凭借在电音当中不断的变换风格，寻找这个突破哈，奠定了一个自己的地位。加上在这个抒情歌曲方面呢，有很多拿得出手的作品，所以说呢，当时陈慧琳被很多歌迷很认可。其实呢，我对于陈慧琳并不是特别的这个熟悉和了解哈，但是呢，有一些歌曲就很有意思，就是印象特别深刻，后来呢才

最开始以为陈慧琳出名的都是快歌，后来呢偶然听到她的慢歌惊为天人，每一首都是，是每一首。哇塞，惊为天人还行哈，好吧，看来真喜欢哈。迪迪说，初中的时候参加欢乐中国行，陈慧琳来唱了两首歌曲，唱的啥呢已经忘了，就记得当时呢我冲上去去送花，然后呢被他抱起来，感觉他超级的温柔。你上初中的时候参加活动被陈慧琳抱起来了，我觉得应该是抱了一下吧。陈慧琳有那么大劲吗？BBW 说，我应该算是因为喜欢刘德华所以喜欢陈慧琳啊，这是一个什么逻辑呢？他说记得2000年前后是他俩颁奖的高峰期，感觉像是金童玉女，而且呢他们也合作了不少的歌曲哦。陆卫西西西说，当时真的是把陈慧琳当作偶像，有才华有颜值还有一个好家境，但是呢却偏偏要靠自己的努力。然说非常喜欢陈慧琳，打扮得很精致，而且呢这个人我觉得他很有个性。那么最喜欢的其实不是他的歌，而是他演的电影《东京攻略》，哎，气场还是很不错的。易先生又来了啊，他说感觉那个年代的想当歌手真的是挺容易的，会唱歌就行，但同时呢感觉那个年代的歌手也都不容易，声线要好还要有自己的特色，声音辨识度呢还要高，也挺不容易的。是啊，这个干哪行容易呢，是吧？比如说我这个过节还要来直播是吧。甲乙丙丁不是我说，陈慧琳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优雅，那么听她唱的第一首歌呢是记事本，相信这首歌呢陪伴了很多人走过青春岁月，记忆当中的那个温婉的女子，那首带着淡淡忧伤的歌曲带给我们一些惆怅，而不如跳舞却让我们重新认识到了陈慧琳热辣的舞姿哈。哈哈，今天开头真是嗨呀，老阿姨也想尬舞了，大家一起跳起来好吧。这个过节嘛，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稍微的这个比过去的这个调调抬高一些好吧。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稍后呢是我们的一小段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节目继续直播陪伴各位。那么今天不知道大家会在假期第一天怎么样来度过，在家休息呢还是出去玩呢？如果说你在听节目的话，欢迎各位也打开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吧。待会儿见哦。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来自杭州的丝绸，

法重来一次， 重来一次， 也只好听天由命。 我不够爱你，来自陈慧琳和刘德华的共同演绎。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说歌手陈慧琳，欢迎大家通过新浪微博和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这首歌呢也是电影《阿虎》的主题曲。陈慧琳呢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哈，离不开她在背后支持他打造他的人，最重要的这个人就是经纪人钟真。那么在陈慧琳和他们和钟真刚刚认识的时候呢，那么钟真还是飞碟唱片的执行董事，那么曾经担任过很多部影片的监制，那么陈慧琳呢也是他亲手带的第一个人。因为钟真这个人呢在工作上很认真实在，所以说呢潜移默化地影响了陈慧琳。那么他呢可以说对陈慧琳最大的影响就是带他走上了一个正规而且正派的演艺道路，不是靠卖弄，不是靠搞那些什么花边新闻，不去博什么宣传，只是靠自己的努力和专业去换取口碑。那么当然了，钟真在工作当中呢也有对陈慧琳很偏心的时候啊，因为刚才我们说了他本身就是电影监制嘛，所以说呢他就会给他去给陈慧琳呢争取很多的机会。有的时候呢这些影片都不一定故事是多好，角色呢也不一定很复杂，但是呢一定会把陈慧琳的闪光点给展现出来。那么陈慧琳呢出道至今只出过两次危机，但是呢都被钟真一一化解掉。第一次呢就是被他牵扯出来一段这个绯闻，当然了只是绯闻哈，无中生有，只不过呢这个陈慧琳当时表示很欣赏另外一位男演员呢，结果被就被媒体写的是比较夸张哈，报纸上呢还刊登了他们的照片呢等等，就这些。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有人拍到陈慧琳的父亲和比陈慧琳还要小的这个女子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那么这两个事儿发生的时候呢就是陈慧琳事业的上升期，如果说放任不管呢任外界以讹传讹，肯定会损伤到陈慧琳的形象，但是呢钟真就把这些问题给全部化解，没有让陈慧琳受到任何的伤害。那么多年来的朝夕相处呢，陈慧琳和钟真呢已经是情如母女。钟真也曾经说过哈，我们每天都打电话，有时候呢是工作上的事情，有时候呢就是生活上的事情，像朋友呢也像亲人。那么陈慧琳也说觉得他真的是上天赐给自己的，很用心的帮助自己啊，不讲金钱啊，讲心。那么他呢真的是我的另外一个妈妈。好吧，一起来分享陈慧琳的另外一首歌曲薰衣草的国语版。 谁说我不能再次微笑？ 在枕边看透，泪水在梦中洗澡，掩盖了我的天涯海角，将一切洗掉，有什么烦恼，有什么好烦恼，拿来燃烧就会轻于鸿毛，有何大不了，不会比呼吸重要，谁说我不能再次微笑，谁说我不能活得更好。 除了忠贞这个站在陈慧琳身后的女人之外呢，陈慧琳的后面还有两个男人，一个是有着金牌经理人之称的黄百高，是金牌大风唱片公司的高层，曾经呢先后在华纳唱片和正东唱片担任要职。在音乐方面的黄百高算是陈慧琳的伯乐了，那么他第一次听到陈慧琳歌声时就认定他一定能出来，只要精雕细琢必成大器。那么之后呢，陈慧琳在音乐方面的发展也都是由她负责。最重要的是黄百高将雷颂德介绍给了陈慧琳，那么雷颂德就是站在陈慧琳身后的第二个男人。那么作为亲眼见证陈慧琳成长的幕后高人，黄百高呢曾经这样评价他说，陈慧琳是我见过的最勤奋的歌手。所以说呢，看到他难免我们也会想到最勤奋的男版艺人，那就是刘德华哈，真的是条件又好，如果说再加上勤奋的话，真的是必成大器。一起来分享陈慧琳和冯德伦共同演唱的《北极雪》。 北极雪下在那头，寂寞不寂寞，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寂寞不寂寞， 牵你手牵我手，感觉我的脉搏。 你又试着聊，却试着体会，有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 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颜，其实完美的表演。 听说北极下了雪，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 在那头寂寞不寂寞，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寂寞不寂寞， 牵你手牵我手，感觉我的脉搏。 你又试着了，却试着体会，有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 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颜，其实完美的表演。 听说北极下了雪，你可会也觉得 你又试着了解，试着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 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颜，只是完美的表演。 听说北极下了雪，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 刚才呢我们说过了啊，陈慧琳身后的第二个男人就是雷颂德。雷颂德呢属于那种比较先锋的音乐人，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他呢属于那种就是擅长电子音乐编曲和创作的这样的音乐人，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呢确实很新潮时髦。可以这么说，当初让陈慧琳大红大热的歌，无论是劲歌热舞的不如跳舞、花花宇宙，还是抒情的是我不好，都来自雷颂德之手。那么至于雷颂德对于陈慧琳的影响，陈慧琳自己曾经说过一句话特别贴切，他说在音乐上雷颂德教了我很多不同的音乐知识，如果不是他做我唱片的监制，可能到现在我也未必能摸得清楚自己的歌路。继续来分享陈慧琳的歌是我不好。 我都醉了，灯光在我眼里都模糊了，为什么还清清楚楚记得那天那句要我把你忘了，怎么能忘了，除非不呼吸，走到哪里才躲得掉回忆。离别总是让人怀疑着自己，也恨不恨你都不能决定。也许这一切都是我不好，是我不知道，只有真心留不住男人一个拥抱，就算眼泪会是温柔的手铐，可是爱如果是求来的我也不想要。是我不好，是我还忘不掉，心痛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说一说陈慧琳的新歌吧，名字叫做《伪战天国》。伪呢就是尾巴的伪，战呢是车站的站。名字听起来呢有些奇怪，因为呢这是一首广东话歌曲，歌讲述的是一对恋人有幸结缘，但是呢因为种种原因让这一段恋情有缘无分，然而呢主角相信他们下辈子还可以再次结缘，坐上同一班车，延续浪漫爱情的故事。那么这首歌的创作周期呢不算短，那么早在2016年的时候他就收到了曲子，那么之后呢非常喜欢，念念不忘，随后呢就找人填词。据说呢填词人陈伟宗费尽心思写了500版才让陈慧琳觉得满意。 将天国划成是终点， 好吧，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今天是小长假的第一天，再次祝各位节日快乐，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开车的话注意安全哈。那么今天呢，预计晚上和下午会有一点点小雨，如果说出门的朋友的话记得带雨具。我是英超，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明天同一时间我继续来陪伴大家，明天见喽。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4月18号，北京音乐广播组织知名词曲作家来到了通州区三庙一塔、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展厅等地采风，并开展创作座谈。在座谈会上，武警文工团著名词作家苏柳认为，歌唱北京作品中要体现心意， 通过我们文艺作品来体现这个心，实际上是一个挺难的事儿。你说心并不一定能够体现这个心，这个当然是要深度的思考的问题，我们对于北京这个热爱和这种自豪感体现出来。 著名作曲家修俊说，要把采风中的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融入创作实践。 今天我们再来写这个题材，甭管从词作家从作家来说，都感觉这压力很大，所以说就要靠我们去奋斗啊。 著名词作家宋青松也表示， 北京呢它是有个悠久的历史，那么今天实际上我们又看到的是北京的未来，这个远景也值得期待，而且是非常美好。这次来写北京还是来描写进入我们新时代的这些情况，我们每个人的感受。 北京音乐广播通过这次采风活动，激发词曲作家对于歌唱北京歌曲创作的激情和灵感，并鼓励全国词曲作家以及音乐爱好者踊跃投稿，为新时代的北京创作出经典歌曲。每天组委会都会收到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原创作品，这其中有70-80岁的老北京人，一字一句都是对于北京这座城市的敬仰和怀念。有为了梦想来到北京打拼的年轻音乐人，背着吉他唱着对于未来的期待和向往，还有远在外地想念北京的朋友，每一声呼唤都是对于家乡的热爱。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还在进行中，让我们继续用音符温暖这座城市。一首卢沟谣，李明胜作词，鄂毛作曲，唱出了北京的赤子之心。 Yeah!